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当人们谈论起美洲的时候，总是会说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后人把他誉为发现美洲之人。但是这个美洲的发现者究竟是何许人也？他的故乡又在何处？在航海之前，哥伦布的生命轨迹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欢迎收听带您感受大千世界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在人物之谜单元里为您解读航海家哥伦布留给我们的秘密。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500多年前，当哥伦布奄奄一息时，既没有一名主教，也没有一名王室重臣前往探视。1506年5月20日，当这位闻名遐迩的发现家在西班牙瓦拉多里德安葬时，他差不多已经被世人完全遗忘了。但是哥伦布谢世500余年之后，有关哥伦布的确切身世依然谜团重重，多少历史学家试图将他的身世探一个究竟。毕竟他曾被公认为是美洲的发现者，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但直到今天，专家们仍然不能确切知道这个叫做哥伦布的历史名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关于哥伦布的身世，至今仍然有几种学说被众多研究人员所支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哥伦布于1451年出生于热那亚的一个毛纺织工人家庭。哥伦布自己在1498年2月22日写就的遗嘱中写道：我出生在热那亚。在这份遗嘱中提到了一名热那亚商人，同时这名商人的名字也在1479年的一起诉讼案件中出现过。在这起诉讼案件中，哥伦布被传唤为其作证。在证人宣誓证词和自己的身份真实的过程中，哥伦布宣称自己是热那亚人，居住在葡萄牙的里斯本。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完全能够站稳脚跟的。一些历史学家发现，哥伦布可能不会写意大利文，而他的私人信件中使用的都是西班牙文。西班牙说还认为哥伦布应该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而且是贵族之家。他在去世时被称为哥伦，这是加泰罗尼亚语。哥伦布的航海日志都是用拉丁语写就的，而拉丁语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会使用的文字。还有历史学家认为哥伦布是躲避西班牙宗教迫害的犹太人，他因此不得不隐瞒身份。在当年的西班牙，即使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也会被驱逐出西班牙。 哥伦布绅士的另外一个假设是希腊东部的西俄斯岛，当时在热那亚的控制之下，而且他还曾经说自己是红土地的哥伦布。西俄斯岛就是以它南部的红土而出名，现在在这里还是有很多居民都姓着哥伦布。葡萄牙的历史学家则认为，哥伦布是因为出生地葡萄牙有一个城镇名为古巴，后来才命名了美洲的古巴。还有更为奇特的说法是，哥伦布原来是一名法国海盗，但是后来他试图掩盖自己的这个身份。除了海盗的说法较为离奇之外，其余的几种说法都似乎有些道理，而哥伦布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增加了其身份的不确定性。他始终自称外来人，作为海员他说多种语言，但书写用语却几乎总是带一些葡萄牙语或加泰隆语色彩的西班牙文。假如他真的是来自热那亚，那么他写的东西为什么不用意大利语？历史学家马达里亚加和追捕纳粹的英雄维森塔尔猜测，哥伦布可能会有犹太的血统，而他自己对此是守口如瓶的。哥伦布不会想到自己身后500年仍旧不得安息，不光被人刨坟挖骨，还要滴血验尸，甚至引发了国家之间的口舌之争，而目的只是为了人们在他生前一个没有来得及打听的清楚的隐私：哥伦布的出生证明究竟丢在了哪儿。 他被人称作发现美洲大陆的人，却错失了为其命名的良机。他名扬四海，身份却成为永远的秘密。他就是哥伦布，一个伟大的航海家。但是在历史中，究竟是谁第一个发现了美洲大陆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哥伦布留下的疑惑。 围绕哥伦布的身世，为何有如此多的谜团和争议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世界史的何顺国教授介绍说，关于哥伦布的身世，实际上早有很多争论，大多认为哥伦布是意大利热那亚人，多数中国学者赞同这种说法。在哥伦布身世的片段中，他的亲人是毫无争议的，他的父亲多摩尼克是一个纺织工人，有两个弟弟巴特罗门和迭戈，哥伦布还有一个叔叔安东尼奥，也有三个儿子，其中小儿子约翰尼也是一名航海爱好者。何教授说，哥伦布生前曾经说过，他本人是一个来自西班牙以外的外国人，这在他本人的记述中曾经提及。热那亚说，之所以仍然遭到某些人的攻击，是由于包括西班牙等一些国家都在争夺哥伦布的原籍。西班牙说提出的主要疑点是，哥伦布在其日记和生前的谈话中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热那亚人，假若哥伦布真的是意大利人，他却从来没有把意大利文作为书写语言使用过，而一直使用西班牙文，哥伦布日记也是用拉丁文写就。那么假如哥伦布是意大利人，哥伦布的西班牙语包括航海知识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哥伦布复杂的人生游走历程为后世出了一道难题。何教授介绍，学术界对此一直不能做出全面的肯定或者否定，总体上研究者根据这些蛛丝马迹，结合不同的声音，为哥伦布勾勒出了这样一个轮廓：他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意大利人，而可能是一个西班牙的犹太人。曾经有某些研究认为，哥伦布的长相、头发、肤色具有犹太人一些典型的面部特征。此外，他的祖先早年定居在热那亚，后来哥伦布又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学习航海知识，并长期在那里生活。这个观点其实不难理解和解释，它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何教授认为，当时整个欧洲的民族迁徙一度十分活跃，种族的混合也非常频繁，意大利在当时的国家地位十分的重要，是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近代欧洲的先驱和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其他国家深受意大利风尚的影响。意大利的航海也发达，很早就发现了西非沿岸，到达了附近的一些群岛， 后来的西班牙舰队只是在意大利的基础之上的重新发现。意大利的科学技术当时也走在西方的前列，后来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上崛起，许多成熟的技术和知识乃至人才都大量吸取了来自意大利的精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的历史结果。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哥伦布的身世如此复杂无序。何顺果教授肯定地认为，即便哥伦布不是意大利人，也有意大利背景，要推翻这个背景并不容易。这众多的说法不仅让世人迷惑，也让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在哥伦布的墓志铭写着，不要让我成为永远的谜，但不幸的是，连他的墓志铭的翻译也有着不同的说法。原文是拉丁语，有人认为这句话应该是让我不再困惑，而且他死后遗骨埋在何处也成了一个谜。 他被人称作发现美洲大陆的人，却错失了为其命名的良机。他名扬四海，身份却成为永远的秘密。他就是哥伦布，一个伟大的航海家。但是在历史中，究竟是谁第一个发现了美洲大陆呢？迷幻时空正在为你解读哥伦布留下的疑惑。 1506年5月20日，哥伦布在西班牙巴拉多利德逝世，随后被埋葬在了巴拉多利德的卡斯蒂利亚城。他的遗骨此后共迁移了四次，但这四次迁移的时间也有着不同的版本。据介绍，第一次迁移是从卡斯蒂利亚到塞维利亚，是在1509年，但另有记载是在1513年。这次迁移是哥伦布的妻子的妹妹要求的。根据西班牙皇家法令，哥伦布的棺木被迁到了塞维利亚大教堂。第二次迁移是在他逝世后30年的1536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1537年6月2日，他的遗骨和他儿子迭戈的遗体一同跨过大西洋，被迁移到了多米尼加的圣多明戈岛。但是在1795年7月22日，法国占领了这个岛屿，西班牙人就将哥伦布的遗骨迁到了古巴的哈瓦那，这是第三次迁移。在1898年，西班牙人失去了古巴，因此又将哥伦布的棺木送回到了塞维利亚，葬在大教堂。1877年，在圣多明戈的大教堂中，人们发现了一个装着一些遗骨的盒子，里面有13块大骨和28块小骨头。盒子上刻着杰出的进步人士克里斯托布·科隆先生，这是希腊语名，也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是多米尼加政府就宣布他们找到了哥伦布真正的遗骨。至今多米尼加共和国都不允许挖掘现在葬在灯塔下的遗体。历史学家马里诺说，他认为哥伦布的遗骨仍然在圣多明戈。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继续跟随迷幻时空，一同去解读哥伦布留给我们的秘密。我是主持人韩涛。众所周知，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是哥伦布却没有用自己的名字把这块他发现的地方命名，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当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时，给王室开出了诸多条件，王室在双方签下的圣塔菲协议之外，还送给探险队一个许诺，谁第一个发现大陆，谁将会得到国王和女王的10000马拉维迪年金的奖赏。这可是相当于一个水手10个月的工资，可见发现对于这次远航有多么重要。1492年的10月12日凌晨，哥伦布第一个发现了大陆，这可以说是他的造化。 但是造化并没有告诉他那里是一个新大陆。甚至1498年8月，哥伦布第三次西航，踏上了真正的南美大陆，也就是今天南美大陆东北部的委内瑞拉。他仍然以为那是中国的南蛮省，直到去世，新大陆在哥伦布心中仍然是印度群岛。不过也不能说哥伦布傻，最初西航美洲的欧洲冒险家都是奔着印度来的，连北美大陆的发现者卡伯特也是如此。说起来很巧，第一个登上南美大陆的与第一个登上北美大陆的人竟然是同乡，卡伯特也是热那亚人，他们几乎同一时间又都进入了西班牙，都向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申请过横渡大西洋计划，也都遭到了拒绝。在哥伦布成功的从新大陆返回的第二年，卡伯特也失望地离开葡萄牙到了英国，而英国政府热情地支持了这位异邦探险者，希望他能为英国打开殖民扩张的海上通道。英国也像西班牙一样授予卡伯特为海军元帅。1497年6月，卡伯特在今天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岛登陆，命名他为迪耶拉·波里马·维斯塔，意大利语就是首次看到的陆地，并在这里插上了英国王室的旗帜，它是日不落的第一面海外殖民旗，英国向北美殖民的大幕由此拉开。即使是这位对哥伦布所说的印度持有怀疑态度的同乡，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发现和占领的是个什么地方，不知道北美洲是一个辽阔的新大陆，只是向英国国王报告不用到冰岛捕鱼了，这里人少鱼多，速来。哥伦布和卡伯特都没认出新大陆，这是个令人遗憾的事实。让人更加遗憾的是，他们发现的分别是南美大陆和北美大陆，最终被一个后来者的名字命名了，而这个后来者竟然是哥伦布的好朋友亚美利哥。 他被人称作发现美洲大陆的人，却错失了为其命名的良机。他名扬四海，身份却成为永远的秘密。他就是哥伦布，一个伟大的航海家。但是在历史中，究竟是谁第一个发现了美洲大陆呢？迷幻时空正在为你解读哥伦布留下的疑惑。 当时哥伦布的远航震撼了世界，人们都以为这次航行到达了亚洲，却没有看到亚洲的财富和文明。1497年至1504年间，亚美利哥为了弄清楚这个总问题，参加了去大西洋西岸的航行。亚美利哥此行并未获得任何带有根本性的具体发现，但是他却做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哥伦布一直到临终前还自以为到达了亚洲，而亚美利哥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块新的陆地向南方延伸得太远。1504年，亚美利哥断言这块新陆地不是亚洲，而是一块以前人们从未到过的新大陆，而这块新大陆和亚洲之间一定还有一个大洋，所以这块新大陆以亚美利哥的名字命名为亚美利加州，而未以哥伦布的名字命名，则完全合乎情理。亚美利哥抢夺了哥伦布的发现权和命名权，但是他确确实实是哥伦布的好朋友。哥伦布在1505年的2月写给长子迭戈的一封信中就曾经提到过亚美利哥，说他是一个可敬的人，他决定为我做每一桩能办到的事情，有什么事情你尽管交给他去办。生于佛罗伦萨的亚美利哥还是哥伦布的意大利老乡，这个热爱航海的意大利人一直在西班牙的一个商行工作，做着木材和染料生意。 他被人称作发现美洲大陆的人，却错失了为其命名的良机。他名扬四海，身份却成为永远的秘密。他就是哥伦布，一个伟大的航海家。但是在历史中，究竟是谁第一个发现了美洲大陆呢？ 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哥伦布留下的疑惑。 所有的书上都写着是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而我国长安大学档案室主任赵秉忠教授却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中得出了震惊世人的结论：最早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并不是哥伦布，而是中国人郑和。赵教授在史料中发现，在秘鲁、墨西哥以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北美、美国沿海等地发现了大量古代中国人留下的古钱、石刻、太阳石、摩岩壁画等遗物和遗迹，在中国同样发现了4000年前碳化了的美洲花生和谷物。这些遗迹的例证分别是1865年在秘鲁北部的喜玉山洞中发掘出了一座银铸裸体女神像，这件古物的照片在1948年首次由美国历史学家发表，上面铭刻着武当山三个汉字。在发掘出的古碑、古钱和石刻中，属在墨西哥境内发掘出的石盆最有价值。石盆当中有一尊泥塑的人像，面貌和服饰都是中国人的。此外还有在秘鲁发掘的泰碑，在厄瓜多尔发掘的王莽时期的古钱，在玻利维亚发掘出的刻有萨基摩尔的汉字石碑等。1790年在墨西哥宪法广场出土的阿斯特对太阳石，太阳石的整个布局和艺术造型来自中国的铜鼓艺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发现了公元前1460年夸父追日的岩画，在北美发现了轩辕皇帝族酋长李天齐年图和蚩尤封后归墟职业扶桑图。1973年12月在美国沿海发现了3000年前的中国石锚。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江西和浙江的4000年前的遗址中，发现了6颗已经碳化的花生，还有许多植物的种子，如芝麻、蚕豆等等，说明早在4000年前，中国与美洲已有来往。以上都是历年来的考古发现，而在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加文·孟西斯所著的《马背上两位皇帝——朱棣和帖木儿》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中也有相关的发现。加文·孟西斯为了证实中国人在第一批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早已经到达美洲，查阅了6000多本书籍、哥伦布以前的世界地图、欧洲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和第一批到达美洲的航海家的笔记以及其他的有关资料，耗时10年之久。书中记载了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间7次带领航队出海远航，历时28年，经历了亚洲、非洲、澳洲、南北美洲等30多个国家，不但在这些地区和国家留下了许多遗迹，而且还建立了诸多的移民基地。郑和历次远航时都详细地绘制了所到之处的地图和海图，哥伦布、麦哲伦、卡布罗、迪亚斯和达伽马等航海家和探险家在远航到达美洲时用的都是中国人绘制的地图，这些地图的精确度极高，误差在23英里左右。孟西斯在书中写道，绘制世界地图需要数百艘船航行数百万平方公里，所以只有当时的中国人才有这样的船队和能力。经过孟西斯考证，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已经有许多中国移民点散布在美洲各地，在秘鲁的埃腾和蒙瑟夫两个村子里居住的几乎都是中国人，他们全都说汉语。中国人在美洲至少开发了6个移民地，有的移民地多达10000人以上。哥伦布还发现当地居民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汉语词汇，而麦哲伦到达香料岛时发现中国人用陶器与那里的人交换香料和胡椒。如今美洲大陆究竟是郑和发现的还是哥伦布发现的，已经成为了研究人员争论的焦点。不过不论结果是什么，哥伦布都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位伟大的航海家，